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是老车。 今天我们跟大家在说新车之前呢，先说一个前两天我跟赫尔在上海做的一个直播。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的好，应该跟大家再好好聊一聊。 对对对，非常有意义。 尤其是针对于很多的家庭，比如说是要生孩子的家庭，就是准爸爸妈妈家庭以及有了孩子家庭，对于儿童安全座椅这个概念，或者说儿童安全出行这个概念，我相信有的还是比较陌生的。 其实是这样，我觉得其实我们两个在这说呢，也跟大家也算是现身说法啊。都有孩子，也都给孩子买了儿童安全座椅，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对，其实老车要给我们一组数据啊，看看这个数据到底有多么触目惊心。 对对对，根据这个统计显示呢，我国每年有超过 1.85 万名的14岁以下的儿童死于交通事故。这个数据超过了欧洲的 2.5 倍，是美国的 2.6 倍。交通事故呢也被称为儿童杀手。按照中国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1786万人来计算的话，大约每965个新生儿当中就有一个会死于交通事故。 这真的虽然看起来是9%哈，965%， 我们说着可能比较平淡，但真的这个数值是触目惊心的。 尤其是真到落到了咱们自己的头上之后，这绝对是百分之百。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儿童安全座椅包括本次一汽大众所倡导的这个叫安全同行这个启动啊，就是这个大活动这个启动，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如果听了我们直播的听众朋友们肯定也会知道啊，就是在这个直播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环节是值得大家去可以好好去品味的。其实大家也可以欢迎大家到这个喜马拉雅啊，包括蜻蜓，包括我们听贝 FM 的这个直播回听这个环节来收听我们这个一汽大众安全同行这个直播的回听。那其实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当时我们去采访一汽大众的这个公关总监李鹏程先生，当时的一些情景。他其实给我们介绍了，就是本届2017年这个安全同行这个年度计划到底是要怎么实施，包括在咱们的日常的使用当中，一汽大众在企业社会责任上都做了些什么。 那么今年呢，我们就联合了妇联，对，包括儿基会。一起在全国的10个城市，每一个城市要推广，要做30场的这个课堂，在全国一共有300场的课堂，来推广这个儿童安全座椅，让大家能够来保证安全的这种出行。大家也看到了，我们国内的儿童安全座椅的普及才近20%，而欧洲已经到了90%，而安全座椅的使用偏低是导致我们国内的这种交通事故中儿童的死亡率是国外的60倍。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作为一个汽车企业，我们是有责任去推广儿童安全座椅的，这样能够确保我们未来的这种交通事故，包括交通事故的这种儿童的这种死亡率才能够真正的大幅下降。我觉得每一个家庭都需要有这样的意识。这一汽大众呢，也是国内的推动儿童安全立法的一个主力。我们今天做这样的活动，一方面是让更多的家庭去了解儿童安全座椅的作用，但是更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呼吁全社会，呼吁我们国家能够在使用儿童座椅方面去强制立法，这是我们的一个任务，我们的职责，我们也会一直推动下去，直至这个立法的完成。今天我们是在上海做我们这个活动的启动，其实今天在我们全国的800家经销商，我们也在同步着做着推广儿童安全座椅的活动。那么包括呢，我们店头也有我们的儿童安全座椅，而且一汽大众的儿童安全座椅也是经过我们厂家的，像对于我们零部件这样的这种很严苛的认证的。所以呢，应该讲这样的儿童座椅在未来使用上，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我们也确实继续会推荐这样的。今天呢，我们主要是一个启动仪式，大家今天看到了有这个课堂。那未来呢，我们这个课堂会扩展开。刚才讲到全国的10个城市，一共300堂的课堂，而且这300堂课堂呢，我们不都是教育，有的是教育小孩子的，有的是教育他的父母的，所以我们会跟妇联合作，在全国这10个大的城市里边，选择当地的这种产院去给孕妇来讲，包括选择当地的幼儿园去给小孩子们来讲，也包括在选择当地的小学去给小学生来讲，这样影响不同的群体，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一个点。而且这个活动我们刚才也讲到，从2013、2014年开始做起，我们也会持续的做下去，成为我们一汽大众整个的大众品牌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可以说听完李总监说到这个儿童安全座椅啊，我相信 很多的家庭或者说很多的这个父母们在听完我们的节目，都会为大家去为自己的宝宝去添置一个安全座椅。 没错。 那么在安全座椅方面呢，也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各种接口啊，各样的这个形式啊，就是大家并不一定说是我们一定要买这种最贵的。一定要是这个安全座椅是符合安全规范，包括您的车辆适合安全，是安全带绑缚的，还是这个浪式接口的，还是这个 ISOFIX 这样的接口的，就是先看清楚咱们这个车辆的这个可以安装安全座椅的标准，然后再定一些就是我们要买什么样的这个座椅。 对， 并且我觉得老车上次给我说的这句话是挺对的，就是别让孩子觉得这事儿不舒服就不做了。就是一定要去好好引导，就是只要是你买了安全座椅，你就必须要坐，因为这是咱们小宝贝们的一个专属座位。 对对，不行就行使家长的权威啊， 行使家长的权威。好吧，反正跟开玩笑一样说了安全座椅的事情，安全这个儿童安全出行的事情，但我觉得这个绝不是开玩笑，就是真正落到实处上，绝不是开玩笑。 对，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通过自己的切身的实际行动，让我们的这个周边的朋友啊、同事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个亲人朋友啊，都一定要正确的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真正让儿童安全出行，包括咱们全家出行以及整个社会出行，都有一个很好的安全保证。 嗯， 好了，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我跟老车将继续为大家带来。真正的新车来了，看看今天啊，我们要跟大家说哪些新车，那就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来。 高矮小大松紧，高矮小大松紧，高晓松指南，矮大紧之北，高晓松小说，矮大紧闲扯，高晓松最新节目矮大紧之北就在蜻蜓 FM， 高晓松不能说的话让矮大紧说，矮大紧说，6月12日首播。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回来，快车道，新车来了。大家好，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是老车。 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儿童安全座椅的事儿啊，突然发现这几款车型实际上都应该是欧标的安全座椅接口， 没错， 都是 ISOFIX。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到4S店试驾的时候看一看后排啊，都应该是。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几款新车，其中呢，会有几款车型都是在刚刚结束不久的深港澳车展当中， 没错， 或首发、或亮相、或上市的。你比如说第一款车型，新款的雷克萨斯 IS 正式上市，售价是32.49到45.3万元。 对，一共四款车型，均配备 2.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然后新车跟老款车型相比呢，是价格上有所下调， 你指导价上， 对，指导价，比如说这个最低配的这个叫不叫最低配啊，叫 F Sport 版是36.9万元。所以说这个车，因为之前我们也刚刚是体验过了，就是相比于这个之前的 IS， 但那个时候叫 IS200T， 对，那叫 200T， 它现在改名了叫300。那么这个车其实最主要的你会发现啊，它作为一个中期改款车型，外观变化不大，主要是在里面有了一些稍许的改动。 都是哪些呢？ 你比如说它的一个方向盘，就是这个中控上的一些个 按键， 还有一个是好像一些在细节，就是里面一些配置上，我们在外观上看不到，但是它从配置上进行了一些微调。 其实你知道 IS 就是咱们前几天试驾的那个 IS200T 的那款车型，实际上是在改款之前唯一在国内卖的一款这个 IS 车型，就是原来的一些什么领先版啊、风尚版啊，这些车就都不卖了， 就是 iS 只是卖那个 iPhone 版、 uh-huh. 然后这新款上了之后呢，你看它的尾标也改了，它不是 200T 了，是300了。 对啊， 那我们也是找了一下，比如说是不是它的这个发动机的最大功率或者说这个峰值扭矩相匹配的，也不是， 没约。 这个最大功率是还是245马力， 对对， 峰值扭矩还是350牛米。 对， 所以大家在去关注这个 iS 这款车型的时候啊，就是要多说两句，因为它确实很个性。 嗯， 要关注它的时候就是光看 200T 或者说后边这个尾标有变化的话，您可以非常轻松的就可以分辨出哪个是16款，哪个是现在的17款。 对，然后再就是这个车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家族式的语言，前面这个纺锤型的这个非常的有辨识度，对，非常辨识度，然后它这个大灯真的是非常锋利，然后非特别有攻击性。 是， 这个车的侧面而且看起来它非常紧凑，它因为没有那个长轴这一说，所以说它的一个这种非常短小精悍的这么一个车身，使得整体 IS 协调这个线条啊特别的好。 整个来说呢，就是这款车型不要讲究太多的空间，因为它绝对不是这个空间所建成的一款车。 对对对， 大家一定要去了解一下，就是这车两个人开合适，你要是后边坐像我跟老车这样的块的话，真的挺委屈的，挺委屈的。再说一个稍微大点的车吧，这个售价41.8万元到47.8万元，这个阿尔法罗密欧的第一款 SUV 也是正式上市了。 对， 那么也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深港澳车展上啊，那它也是分为了三款车型，200T 的这个精英版、豪华版以及280的这个高功的豪华版。 对， 可以说这款车型怎么说呢？有没有一点像这个蓝弯体，玛莎拉蒂的蓝弯体？ 这个车怎么说呢？因为前段时间这个阿尔法罗密欧的那个首款的那个轿车， 朱莉亚 进来之后是非常非常的热。 对，大家都会说，哎，朱莉亚最个性的就是它的车牌的悬挂方式。 对， 现在也是，现在也是必须挂在右边。 所以说，这个车轿车这么火热，我相信大家对 SUV 对这个一个品牌 SUV 的追逐，会丝毫不亚于这个三厢车， 而且它很个性。 对啊，所以说紧跟着阿尔法罗密欧就把它的这个叫 Stelvio 就给引入了。然后其实大家别失望啊，它的最顶配车型就是 Stelvio 的 QV 的高性能版，未来 是 有希望进入国内的。 是不是那个四叶草版 本？对对对，就是那个 啊、哦，四叶草版本。好， 所以说这个车大家翘首以待啊。 反正基本上老车所说的这一款车，只要是能够翘首以盼的，那肯定是都是我们也是基本上能流口水的。 那对， 但还是有那么一个小问题，就是作为意系车 啊， 意大利生产的车型，它会有一些怪异，就是基本上比如出入门槛的时候啊，或者说一些操作的一些按键，可能不同于咱们正常的就是欧洲大陆这样的车，所以大家上手的时候，初上手的时候，可能还会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好吧，那咱们说到这些呢，待会儿休息回来呢，我们会跟大家继续聊一聊两款 SUV， 一个是中型 SUV， 另外一个是超大号的 SUV。那稍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回来，快车道，新车来了。大家好，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是老车。 刚才我们说到了阿尔法罗密欧的第一款 SUV， 那么下面说一下东风标致的第四款 SUV， 最大号的一款 SUV 吧。 目前最大号的 SUV， 目前最大号 5008，东风标致5008。那么这款车型呢，是算是它的首款七座。 对, 对， 就是首款七座，没错，没错。 18.77万元到27.97万元。 然后这个时候买新车呢，可享受官方10000元的购置税补贴。这算一个新车的优惠政策， 就是直接是降了1万嘛，对吧？ 相当于就是降1万。 先说这款车型啊，这款车型的长宽高，说实话并不是特别的大。 在这个尺寸里边，像我们大家熟悉的汉兰达、锐界、 这三个啊，现在可能大家一说这个七座 SUV 大七座，肯定是这三个。 至少还得是什么呢？是这个4米8以上吧？ 对， 对吧？ 然后你再看它的长宽高和轴距，锐界是老大哥，没得说。然后在宽度上是汉兰达 1米9， 对，然后才是东风标致的5008。也就是说它从块头和内部空间上可能还是稍微的没有竞争对手那么优秀。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想真买一个七座车的话，你看上了汉兰达跟锐界，你再看5008你会感觉它小一号，是吧？ 对， 因为它的这个车长确实少了20厘米。 对， 20厘米如果在整个轴距上来进行表现的话，可能差别不大，但是后备箱可能会损失一定的这个叫储物空间。 对, 对, 对， 因为本身你七座的它的这个后备箱就相对来说少一点。 对， 嗯。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看它的车的一个就是配置上的一个划分，它分了一个豪华 GT 版和一个精英 版 和豪华版。 对 ，GT 版肯定是最高的嘛。 对，然后它还是在一些个外观装饰件上有所不同， 而且还有这个头灯。 对， 这个是在4008的时候，我跟老车就发现了。那个4008的这个车展时候放的那些顶配的那个头灯是全 LED 的，非常的漂亮， 对，非常漂亮。 但是你说再往下买一个级别，可能咱就打个比方啊，可能4008、5008，这个顶配是卖到26、7万、27、8万，你再往下一个级别24、5万，它就没有 LED 了。 对对对， 所以这个 好歹也给上个氙灯啊！ 不是，你好歹得有个透镜吧？ 对，就是好歹你说咱说上个氙灯也行是吧？你不上 LED 的。然后呢，这个氙灯也给你省了，直接就跳到卤素， 而且卤素 还 只是一个灯板。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大家选择的时候再好好看看， 略显不厚道。 对对对， 略显不厚道。不过这款车型从设计感上来说的话，就是还会讨一些消费者的心。 我觉得这个5008啊，上市可能在头它的生命周期的头一段最初的这一段时间内，也就是靠内饰来吸引一下。 嗯， 但是这个内饰，我们都说常说一句话，说一些经典的车型，不光是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可能某些地方的设计，包括它的外形，包括它的内饰， 有时候真的实用， 对，也给你留下非常经典的这种回忆。我不知道5008在这种经过历史的这种岁月的冲洗之后，它是不是还能给我们留下就是？ 我觉得至少它方向盘应该是会被人记住的，方向盘还是不错的，它是属于两幅式方向盘。 对，这对。 这个、 底下是没有那一个我们常说那一个那一幅的， 对，两幅式方向盘，而且这个飞机挡杆式的那样的变速箱，确实也非常漂亮。 对， 但是它还是拥用了 1.6T 跟 1.8T 的 动力，上面我们真的是有点失望，确实有点失望。 所以我们没有想到，就是 而且还是 6AT， 对，所以在这个一些跟竞争对手的这个横屏上面的话， 对对对， 它的燃油经济性啊，换挡的这个快速能力啊。相对来说可能会差一些，没准你要开了一个 1.6T 的这个5008，没准啊跟人家 2.0T 的汉兰达的油耗是一样的。 嗯， 好吧，这款车反正我们还没有拿到试驾车，争取早一点时间能够拿到试驾车。包括5008上了之后4008怎么办，因为价格差得很小。 没错。 嗯，再说今天的最后一款车吧，大家抓紧时间听，因为时间可能也不算太多了。新款的进口途乐上市 ，V6 发动机4.0升， 对对对， 售价是52万元到68.9万元。 因为这车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为什么呢？我觉得它的春天到了，第二春到了，就是它的最大的、最直接的那个竞争对手兰德酷路泽已经停产了。 那是在国内停产。 对啊，在国内你要买的话，你只能去 平 行 进 口，那个就贵了。 哎，对了，这个提到平行进口车，我在这插一句啊，就是有人在微信平台上确实问了一嘴，就是咱们前两天咱们那个小袁同学，去发那个中东版那个普拉多的时候，就说这平行进口是不是只是代表了这个配置很低？你中东版的确实基础配置是很低， 对， 所以咱们要看进入到真正大贸进口，咱们国内，比如现在这个途乐，你如果你花52万的话，实际上你的配置就很高了， 对。这个因车不同啊，它走销往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配置也不一样，大家仔细选。这个今天说的这个途乐呢，它是我们之前说的那都是 5.6 的 V8 的，那个太 那个 有点高不可攀的感觉啊。咱今天说的是 4.0 V6 的，我觉得这个就已经足够。 4.0 V6 在城市里开没问题。 就包括啊，它的整体的一个，因为这个车是非承载式车身，走的那种硬派越野车的路线，所以这种大自吸你去越野是实在是太爽了，完全用不着5.6 V8 那个交给他的大哥，那是他干的活啊。所以说他这个4.0 V6 我们比如说现在七八月份了，去草原啊，是吧， 那没问题， 这个去一趟边疆， 日产的整个的这个智能四驱形式还是 它是很 靠谱的， 对，它是非常棒的， 很靠谱的。 对，然后这个车，而且它的空间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啊！ 嗯、 刚才我们说那个大气座，要跟这个一比的话，那就小巫见大巫了啊！ 嗯， 真的，这轴距已经达到了3.07米，你想想、 嗯、 这什么感觉？ 这个七座肯定后排至少能坐的稍微舒服一 点。对对对，所以说再加上它的一个非承载式车身，前后的这个差速锁啊，什么各种驾驶模式。 嗯，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问题吗？ 嗯， 52万买了一个大途乐，那将来我要在选那个英菲尼迪这个 QS80 的时候，是不是英菲尼迪 QS80 就显得太不值了？ 其实要是再上到那个级别，我觉得完全就可能去看其他车了， 是吧？ 啊，对， 有可能看一些更加知名 的。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车还是非常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啊。如果这个兰德酷路泽你不想等，或者你真的等的时间很长， 所谓的平行进口， 所以说你就赶紧来这个，绝对是拿到手应该不吃亏。 嗯，行吧，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了几款车型，同时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再又提了一遍这个老生常谈的儿童安全座椅的这个话题。 嗯， 在微信平台上确实也有人问上次直播的一些礼品什么时候寄出，包括我跟老车做那个 CES 的那个现代中国的这个小车模什么时候寄出，大家尽量在给我们回复这个地址的时候再回复的这个详细一些，然后我们后台的一些同事会跟大家在第一时间取得联系，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那么明天快车道呢将会给大家带来私车定制，那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拜拜。 时间一分一秒让情爱枯萎，没有苦涩的眼泪，没有想过永远的完美，也没有想过到底会不会，一根红线牵引隐藏的暧昧，你我选择背靠背，到底要彼此努力多少倍才结束寂寞。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嗯，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啊、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嗯，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啊！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蜡高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